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89集。出了洋房，迟志涵才知道齐宁冷静到了什么程度。事情从微博上爆出来不到20个小时，网上的舆论就已经燎原，程以所有的作品都上了热搜榜，伴随的还有抄袭、代笔、抑郁症等相关搜索。为了规避造谣转发超过500的限定，微博爆料用的都是一些不知名的论坛上某某某发帖的截图，一个个摆出一张吃瓜的脸。截图内的帖子大多自称为程以的粉丝，说程以早在4年前就已经无法再执起画笔，也有说程以已经赴美电击治疗多次，得了严重的失忆后遗症，早已精神崩溃。还有说为了保护程以这个名字，程以工作室这4年发表的所有和程以相关的作品都是代笔。这些帖子内容详细，有很多作品截图细节对比，对于4年前程以漫画里某些爆发高潮的剧情中运用到的大量黑色背景做了看起来很专业的分析，甚至还有些半吊子心理咨询师为了凑热度也跟着一起分析了黑色对抑郁症病人的影响等等专题。程以漫画的每一部题材都不太相同，所以这类细节对比做起来似是而非，反而特别容易被误导。20个小时，原来力挺程以没事的粉丝因为程以工作室微博仍然沉默开始动摇，舆论已经逐渐不可控制。齐宁派过来教迟志涵面对媒体的老师是个美女，姓苏明秋，之前在和李律师他们讨论任俊友案子的时候，她作为集团公关代表出现过，所以算是有一面之缘。 别看了，这里面有1/4是我们帮着采的。 苏秋过来抽走迟志涵手里的 iPad， 用下巴指了指餐厅， 去那边坐好，准备上课。 苏秋和齐宁说话只爱挑重点，你听不懂就是你蠢的沟通方式不同，他长袖善舞，并且很擅长讲课。 我们先讲讲整体进度。 苏秋手指纤长，擦了黑色的指甲油，拿了一支白板笔，在白板上直接写上了程以2个大字，然后把笔交给迟志涵。 你觉得现在网上的舆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都列出来。 迟志涵刚刚被一波网络暴力轰得晕头晕脑，看到这2个字脑子里更是一团浆糊。关心则乱，他刚才脑子里全是你们造谣、你们污蔑、你们诽谤、你们都去死的跑马灯，拿着笔的手都有些抖。苏秋不说话，坐在餐椅上翘着二郎腿，一双桃花眼水汪汪地看着他。迟志涵被看得有些难堪，咬咬唇，实话实说， 除了想让他们去死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 苏秋非常迅速地拿了迟志涵的手机，拍下了他刚才说话的表情，然后把手机丢还给他。 记得你刚才的情绪和照片上的这个表情，记者发布会的时候需要用。 迟志涵目瞪口呆。苏秋拿起白板笔敲了敲程以2个字。 网络舆论其实是有规律的，程以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况，没有人辟谣，官方沉默，所谓的猛料一波接着一波，粉丝们从一开始的维护到现在的失望只用了20个小时。你不觉得奇怪吗？没有任何人维护，所谓的爆料帖子越来越图文并茂，证据确凿，热门度越来越高，所有人看起来都义愤填膺，想把程以这个漫画家彻底踩到尘埃里去。 迟志涵又开始握拳，然后苏秋继续拍照。 这种突发的非新闻性的爆料通常是有对立面的，爆料后会出现这样一面倒的现象，只能说明一件事。 苏秋看着迟志涵的眼睛，一字一句。 程以的维护方，也就是我们， 会牺牲程颖这个名字去保护背后的人。 苏秋特意加重嘉诚的语气，配合上他比艳丽更多了几分妖艳的脸，居然让迟志涵有些窒息，没有精力去想他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就只是生理性的点头，脑子一片空白。苏秋的表情逐渐放松，身体往椅背上一靠，揉着眉心叹息。 我把你教出师，应该真的可以加薪了。 从苏秋说要开始上课的那一刻起，情绪一直被忽悠来忽悠去的迟志涵已经放弃了说话的权利，他大概这辈子和公关无缘了。四处真是个好工作。 在齐二少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之前，我们公关以及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让对方坚信齐二少现在处在抑郁症失控的状态，没有行为能力，无法继承老爷子给他的那两个部门。 苏秋看着迟志涵的表情笑了笑。 你放心，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小洋房里藏着的居然是齐二少。宁姐的亲信这几年一直私下猜测洋房里的那位可能是齐家长辈，或者齐宁真正的爱人。 迟志涵咧咧嘴，表示自己已经感受到了苏秋的幽默。 为了让对方彻底相信，在齐二少出面前我们需要节节败退。 苏秋拧了拧柳叶眉，很忧伤地叹了口气。 但是我们家公关很少会打败仗，这样一路败退要演起来其实牺牲很大，所以让对方误以为我们会丢弃程颖这个名字，保住齐家二少的安危是第一步。 苏秋终于说到了正题。 我们会很有技巧性的在对方黑程颖的时候丢入一些看起来更为真实的爆料，但同时也会加入一些奇奇怪怪没有任何依据的爆料混淆视听，让对方认为我们正在拖延时间保护齐程，也让对方认为我们慌了手脚决定放弃程颖这个笔名。你应该能发现这一波的舆论没有牵扯出你。 苏秋打开 iPad 搜了迟志涵的关键词，目前看起来干干净净。 程颖做事一直非常低调，和你合作是他漫画生涯唯一的一次，现在还没有牵扯到你是因为双方水军都觉得还没到时候，而且我们在放弃程颖的名字时会有意识避开你的名字，让对方误以为我们在保护你，这就是俗称的放饵。 迟志涵已经被忽悠的不知道应不应该为这样的放饵高兴了，毕竟苏秋的原话是让对方误以为我们在保护你。 对方的公关和我们打过无数次交道，让他们相信很难，不过我们也有优势，齐家护短是出了名的，理论上来说让宁姐放弃程颖这个笔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对方在几次试探后一定会信。然后下一步就轮到你了，我们会雇佣一批零散的水军泼脏水，脏水会泼得很凶，尤其会利用公众对心理病的误解把程颖形容成一个矫情玻璃心的人。 苏秋眼睛又绿油油地看着迟志涵，迟志涵下意识挺直了腰杆，集中注意力去听下面的话。 对方的公关头子和我一样都非常多疑，所以在发现我们放弃程颖笔名的时候一定会有犹疑，你是解开他犹疑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为止我对你这个因素非常担心。 齐宁觉得我能做好。 迟志涵想要给苏秋信心，苏秋的脸抽了抽，到底自家老板也不方便把话说得太毒，最后只是哼哼两声，当作没听到这个激进噩耗的夸奖。齐宁没有他在，集团的公关投入起码能减少一半。 你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要让公众相信你们的爱情情比金坚，这一点你只要真情流露，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苏秋说得非常消极，尤其是对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关键点。 苏秋又在关键的时候停住了。迟志涵冒着冷汗，将已经挺得很直的腰杆用力杵了杵。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能这样讲课，估计他迟志涵就能上重点大学了。 你需要把情绪回退到你见到齐二少病情最严重的时间点。想象一下，如果那个时间点他的病情被曝光，而你深爱他，你会做什么？ 苏秋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强调，平铺直叙，但是每个字打在心头都会钝痛钝痛。最严重的时间点，迟志涵和齐成的交流只能靠着摄像头和床头的敲击手，他无法见人，看到有人在的时候走路都是用爬的。那样的时候，他如果被公开，那个时候如果他爱上他，会很惨吧，比所有的悲惨小说还要凄惨。 你有四天的时间把自己彻底放到那个情绪里面。 苏秋倒是也不急。 你的长处在于没有经历过这类事情，说的话比较容易被人识破，所以对方对你的戒心会变小。把自己放到这样的情绪里，真心回答每一个问题，我们就有赢的把握。你那天的记者发布会要让所有人知道，你和程乙是真心相爱。抑郁症是心理病症，和其他疾病一样是病。你表面上激烈否认程乙的病，实际上却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阵仗慌了手脚。你要让看客相信程乙有病，并且开始同情。 苏秋在程乙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程乙这个名字能不能重新开始，齐二少的记者发布会能不能正常召开，就看你了。集团目前的市值如果跌30%的话，是1340亿美金。S 市白领的平均工资是20万人民币一年。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公关需要输掉大概多少个白领一辈子的薪水，这个就不用我仔细算给你了吧。 这是实质性的压力，也难怪齐成会反对。他真的不是为了黏在一起，而是担心他迟志涵扛不住这样的压力。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